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小明。小时候听小明的故事，今天让小明说给你听。今天要跟他说的是《个人品牌》这本书。不管你是上班族，还是自己在接案，甚至是创业的老板，我觉得都非常适合来了解这本书的内容。在现在这个年代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品牌，只是你可能还没有意识到这件事的重要性。但是透过这本书，你可以知道为什么要做个人品牌，而要把个人品牌做好可以怎么一步一步的做。还没听我上一篇讲个人品牌的朋友，记得赶快去听。上一篇我好好介绍了个人品牌这本书，还有它的作者何泽文。我透过20个跟书中内容相关的小标题，结合书的内容还有我自己的故事，带大家从头开始认识这本书。那上一篇呢，我已经讲了10个小标题，这次我会从第11个小标题开始说起。好，那我们要开始了。第11个标题， Google 自己。你有在 Google 上搜寻自己的名字过吗？如果你被其他人在 Google 上面搜寻的时候，他们第一个看到的是关于你的什么资讯呢？以我自己来说，我被搜寻我的名字的时候，第一个看到的是我的 Facebook， 再来是我设计师朋友帮我做的名片，接下来则是我以前参加网球比赛的记录。这对别人来说，对我的印象可能会是什么呢？哦，这个人有在用 Facebook， 蛮正常的。他可能有花钱请设计师做了一个很漂亮的名片，可能花了不少钱，因为名片看起来蛮厚的。对，真的花了蛮多钱的，但是我觉得非常值得。然后呢，小明有来打网球，还参加比赛得了名，他的网球应该打得不错。这些都可能是别人在 Google 我的时候会有的想法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。所以大家可以去思考自己希望在被别人 Google 到的时候看到的资讯是什么。第12个标题，打造人脉网路。如何找到对的人跟对的平台行销自己？前面的内容讲了很多，像是如何让自己有能力，要讲好自己的故事。而当自己有能力或是专业，别人认识自己的时候会被自己的故事吸引。接下来就是要找到对的人合作，或是在对的平台行销自己，让更多人认识自己。以我自己来说，我在自己出来接案待两年的时候，我开始去福伦社青年团还有青商会去做关于主持这个主题的分享，甚至在去年的时候去大直高中跟几百个学生分享我的工作。而这两三年的时间，每一个可以上电视接受采访的机会我也努力争取，所以在 TVBS 也曝光过三次。这种可以面对面让人接触到我，而不是只是在社群媒体上认识我，对于打造自己的人脉网络是很关键的事。很多时候我们都必须跟一个人或是很多人面对面接触，才有可能跟对方创造更深的连接，产生影响力。第13个标题，帮助他人就是帮助自己。很多时候我们想要什么，必须自己先付出什么才能够得到它。当和尚遇到钻石这本书里面有提到，透过有效的帮助以及冥想，可以得到自己想要的，就像是种种子的概念一样，想要得到什么样的结果就去种什么样的种子。当自己可以帮助别人的时候，同时也代表自己具备了一定的能力，所以帮助别人真的是很棒的一件事。第14个标题，赋能是创造价值的唯一途径。在这个市场上要能够提供合理的交换，比如说你的产品、你的服务提供给客户后，对方是不是觉得花这笔钱值得？如果我们只是纯粹想要赚钱的话，这种想法是很危险的，因为没有人会平白无故的希望其他人从自己身上赚钱，除非你提供的产品或是服务对对方来说有价值。以我自己在服务要结婚的新人的时候，我希望而且我也实际在提供的，不仅仅是协助他们规划婚礼，让新人在婚礼当天的时候透过我的主持让流程非常顺畅，很多时候我提供的是对新人的陪伴，让他们感到安心。因为婚礼一辈子只有一次，大部分的人啊，但这一次的婚礼如何让新郎还有新娘感到安心，是我觉得对他们来说非常重要的体验，也是我可以创造的价值。第15个标题，真诚感恩所有。关于这个标题，我想分享的是《魔法》这本书，它里面有提到许多感恩的练习，会从很多生活中的小事情开始练习起，到后来你会发现生活中很多事情都是很棒的， 而这些感恩的正能量确实又会回到自己身上。我们在每天的生活中，很多事情会消耗我们的能量，但是做好真诚感恩这件事，它是可以让我们更有能量去度过每一天的。第十六个标题，硬技能与软技能。先讲硬技能，指的是完成事情的能力，许多人也会诠释成做事的能力。以我自己来说，我是主持人，我在组织活动的时候会需要企划这场活动内容的能力，还有控制整场活动时间，以及在舞台上主持，让整场活动的气氛以及流程都很顺畅能力。这类型的硬技能是可以透过学习比较能够被量化的能力，但是硬技能跟软技能却是息息相关的。第十七个标题，一样是硬技能跟软技能，因为这两个技能息息相关，但是都很重要，所以我把它分为两个小标题来分享。对我来说，我觉得最重要的软技能就是沟通能力。这种能力常常被归类在做人的能力。我在工作的时候，要如何让整场活动进行顺畅？除了我知道要在什么时间点让什么人去做什么事，更重要的是我要如何跟每个协助完成这场活动的人沟通，好让他们确实知道自己该做的事，而且也能开心的去完成自己的工作。如果没有好的沟通能力，这是非常困难做到的。第十八个标题，工作细胞的启发。工作细胞是一部2018年的动画，是在说细胞一定要透过互相合作，各司其职，才能够让身体的运作完善。放到现在这个社会也是这样，没有人可以独自生活的，大部分的人还是要依赖其他人才能够存活，除非你要在一个孤岛上自己生活。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呢，每个人都是社会中的小螺丝钉。就像我平常在主持的时候一样，要是没有帮我放音乐的音控，协助处理场地事务的负责人，那一场活动也是没办法顺利圆满的。第十九个标题，工作细胞启发二。因为关于这个标题我蛮有感触的，很想再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。这个标题其实也呼应了前面提到的硬技能还有软技能。我认识一个主持人，他主持的能力也就是硬技能很强，但是他的软技能也就是跟厂商的沟通协调上处理的不太好。他很有自己的个性，之前有一次我跟他一起主持活动，配合的厂商之后有跟我反映他的态度不是很好，所以隔年厂商办的活动又再找了我主持，但是特别有说不想再找那位主持人。这件事情非常现实，但也恰好反映了我们每个人都是社会中的小螺丝钉，要被人取代是很容易的，如何当个受人喜爱的螺丝钉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。第二十个标题，卸下面具。不要因为大众的喜好去假装成别人，做真实的自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现实生活中有非常多例子，像前几年很红的 YouTuber 李克太太，也是因为被发现有造假经历，对他自己这个品牌造成的影响很大。但是要让真实的自己被大众认识，其实也不是件容易的事。比如像我自己也会有这种想法，如果很多人都知道了我真实的个性，那他们会喜欢我吗？还是会因此而讨厌我呢？所以对我自己来说，要更认同自己，并且让大众认识真实的我，也是我的一个课题。好的，讲到这边，二十个小标题的内容都分享完了。一样，在最后我把第十一到第二十个小标题再帮大家复习一次。 Google 自己，打造人脉网路，帮助他人就是帮助自己，赋能是创造价值的唯一途径，真诚感恩所有，硬技能与软技能，两者是环环相扣的，所以我分成两个小标题来说。工作细胞的启发，因为有印象深刻的故事，所以我也是分成两个小标题跟大家分享。最后一个小标题是卸下面具。而个人品牌这本书在后面还有些内容是我没有分享的，欢迎有看过后面内容的朋友跟我分享讨论。那在最后，我会出一个书里面的小作业给大家，列出自己想要拥有的核心能力。这些能力不一定是你原本就有的能力，比如说你想要成为一个知名的插画家，会需要具备什么样的能力呢？可以把它详细列下来，有了这样的想法之后，再回来听一次我分享个人品牌这本书的内容，相信你会有不一样的收获。如果你喜欢这次的内容，欢迎订阅我，帮我分享出去，让小明继续说给你听， 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